系 热刺嗰场 都精彩， 系啊最精彩嗰场， 有斗到射十二码， 斗到射十二码。 你曼联嗰场你有冇睇啊？ 曼联嗰场睇咗一半， 睇咗一半点？ 睇一半吓？ 点样样啊？ 睇咗一半，睇咗半，好难评噶大佬。 英超冠军，唔 系首先就系你联赛杯呢啲 ，sorry 啊，你对翻啲中下游球队其实就。系着数啲嘅，你冇得用话用实力嚟讲嘅，因为人哋人家嗰啲都要流力啊，你三日即系三日后再打，喂，跟住再要睇翻住个联赛，咁洛域治嗰啲喺榜尾度挣扎紧噶嘛，即系嗰个重心都未必会摆翻喺个联赛杯啦，公平啲讲，咁你即系你唔可以话洛域治输0-4，咁就即系曼联好卵劲咁样。咁虽然我知道曼联好卵劲，系 咪先？咁你咁卵分裂嘅你点解？ 分裂得个狮子，你真系 哇！即刻喂，我哋嘅主持阿 Chip 咧，即刻问啊，炸咗先。斯莫尼天上有地下无，如果不久将来阿莫耶斯俾人炒咧，杰斯仔系咪唔愿意让 portfolio 一会唔会愿意让 portfolio 一流嘅斯莫尼接替咧？ 咁点解你唔咁我反问你啊？咁你又愿唔愿意俾斯莫尼教利物浦啫？呢个黐线嘅嘛？呢啲问题系咪先？或者罗渣士俾呢个利物浦炒先咧？啲嘢讲唔埋噶嘛？真系系咪先？吓、 啊、问啲喎、啊， 唔系啫，斋气啦。咁你费格逊都挨咗5年先攞第一个杯啦， 我都坚持莫耶斯会系第二季先俾人炒嘅。 吓、 啊，系啊，吓、啊，即系等今季讲。 喂，讲开费格逊啊，仲有单新嘅新闻都几得意喎，有单有趣新闻就系、是、碧咸个仔倾紧曼联。 去曼联试脚啊嘛。 阿博洛伦啊 ，OK， 咁啊，如果以后佢真系踢曼联咧。 哦， 咁 佢大仔， 佢个中文 想讲 布鲁克林嚟，好似系嘛？布鲁克林啊 ，Brooklyn， 咁睇你点译啦。咁啊，以后就话有个球员叫博洛伦啦。OK， 阿博洛伦咧就啊，而家就倾紧呢个曼联。咁啊，99年出世啊，哇，呢个好年份嚟噶，因为我女都系99年出世 嘅。咁嘅咩？ 可能做埋亲家都唔定嘅。 好。 咁啊， 好。 咁咧就14岁啦。咁而家咧就之前咧就喺银河啊 train 过啦。咁啊翻翻嚟英国咧就效力紧呢个新特啊，唔系呢个 QPR 噶，踢紧 QPR 嘅即系青年队啦。咁而家咧就有望咧就啊步呢个老豆后尘，咁就。加盟呢个曼联啦， 左脚定右噶 吓， 左脚定右噶， 三只脚左只脚，两边只脚踢我就唔好知啦。 天王曼联啦， 天王曼联，或者就系博洛伦救曼联啊，即系真系话俾你听，就系等到博洛伦吓， 系啊，即系嚟紧咧， 长大成， 起码有6年 四五年到啫嘛， 带领曼联升班， 系 啦，冇错， 系啊，耶！ 哇！咦，呢度难做个反慢频道， 唔捻知几时出招啊！ 我哋两个都上过，我哋两个都上过反慢做嘉宾，所以我哋绝对系 唔系嗰啲节目少上为妙。 点解咧？ 吓？ 点解咧？ 好危险噶！ 我考虑少上呢啲个节目。 我寻晚 有乜咁样危险啫？ 我寻晚 精神病唔会传染噶。 我寻晚做节目坐喺隔篱，好惊佢 斩我。 黐线，同啲精神病人做节目系高度危险噶，真系。黐线，你知系精神分裂噶嘛？ 我做咗呢个节目4年几，我都未嗌危险。 黐线，你个 睇嚟联赛杯真系好卵闷， 系嘛？ 哦， 我 下唔卵讲， 我乜唔讲啫？最精彩嗰场，我觉得就 系 阿仙奴嗰场啦，系咪先？ 喂，嗰场我反而冇乜点睇，我净系知道咧。哇！赞坚信出咗事喎， 系啊！屌呢、這个我不嬲都话嗱，系咪信唔信啦 ，Steven？ 我话咗呢条友系炸弹嚟噶啦。 喂，呢、這个礼拜咧好捻多后卫输头锤， 系 真系。 系仲有边个啊？ 租客嗰场咯， 阿租客嚟啦，系啊系啊， 赞坚信啦， 系， 好似仲有其他联赛都有，我就一时谂唔起，系、今个礼拜好多嘅系。就唔知發生咗啲咩事啦。 其實我諗呢場波咧，即係我自己有睇翻啦，因為我都嗰晚起唔到身啊。 其實係值得佢可以講下嘅，因為幾有 reference 係，因為你可以睇睇兩隊嗰個 B team 啦。即係我諗就係、是、 咁 B team 大家心知肚明啦，即係。 其實都變 咗真係， 即 係 你 問嚇死人， 嗰個係馬達啊，大佬打 B team， 你諗下，其實真係，但係我咁公平啲講，未輸球咁戇居嘅波之前咧，其實阿斯個勢唔係差嘅， 唔係啊， 唔係差，我覺得唔算差。 大佬 possession 輸曬咁滯喎， 關事，我唔覺得係好差嘅，但係問題係，你講真嗰句，調翻轉頭，你車仔根本就打翻嗰家波啫嘛，都係打嗰家波就係打防反。 其實阿仙奴嗰 一面打防反啫嘛，你就算 possession 輸，你覺得佢真係 但點講勉勉強強都話猜得好嗰隊都係車路士啊！ 咁你嗰隊，你諗下嗰多咁你 喂你嗰隊都唔弱噶， 其實 B 唔曬。 你嗰隊嗰 B 唔曬啦。 問題係 你嗰隊都 係有三個，你頭先嗱，我就當你爭信啦。 你嗰隊都落路司機咧， 大佬 邊個？ 鍾堅斌。 哦。 另嗰邊係邊個？龚士良。 系， 喂，公鼠量唔係好差喎、 啊。咁但係問題， 你覺得呢個 OK 喎、 啊？好明顯佢係俾唔到壓力啦。係，你到車仔係即係講真嗰句係好放。咁另一方面就是車仔擺兩個係搶㗎啦。 嗯， 阿米基爾加 艾森加米基爾， 冇錯， 有翻有經驗搭救艾森喺度。 咁你即 係 你 阿仙奴 就好明顯就係、是、第一就係冇咗兩一對防中啦。即係其實用咗最永遠我都話最危險嗰兩個咗打防中。 冇錯冇錯， 南斯達維舒啊。 冇錯。 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嗯老司機當然喺中間教炮或者點樣，但係卡蘇拿，就算你出卡蘇拿，但卡蘇拿好明顯係不在狀態。 仲有，咁你又讓人哋個前鋒咧，你出賓特拿。 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就話，即係我唔係話如果唔輸個戇居波係會贏得到啊點樣？但係問場的而且確車仔係高啲嘅，咁但係打落去就話輸球咁戇居嘅波咧，咁係真係加上阿馬打一個咁靚嘅世界波， 又冇咗個杯咯喎、啊！你哋 又冇咗個杯，咁啊我冇機會攞前線盾啊嘛，大佬係咪先？ 又少隻咯喎，好撚驚唔驚啊，大佬？ 有咩唔驚啊？ 嚇，得翻三隻啫喎又。 誒，咁我最後有前四，你哋冇前四都係得話。 又攞前四嚟講，屌你真係，你真係。 我驚你今年斷啊，大佬。 喂，咁你我哋到最後好難有共識去即係用一個咩標準去評核嘅、哦？譬如可能呢個曼聯係跌出前四，但係攞個聯賽杯加足總杯，咁會唔會威過一隊又無冠嘅阿仙奴，但係有個前四咧？係咪先好難講 嘅 喎？但 係我覺得第一咧就是、你喺度發緊夢先嘅聯賽杯你真係攞到， 係 係咪又要倒餐飯咧？頂你！ 你知唔知而家聯賽杯好撚難生存㗎？ 幾年都係啦， 好撚難生存。你睇下呢波， 個個都想攞㗎啦。你估阿摩魯唔想攞啊？ 你有冇忘記仲要抽籤抽出嚟四隊叫做強啲嗰四隊 係 打唔係分開曬喎？ 係 四強真係打埋一堆嘅時候，你其實真係要死㗎喎。咁你。講真嗰句，就算你曼聯抽到出嚟嗰四真係避開曬啊！熱刺、曼城、 車仔， 冇一隊波你覺得贏到。 正路可能四強就係咁咯。 正路啊，呢三隊你都我睇唔到曼聯搞得掂喎。 係， 雖然話唯一好彩就係聯賽杯為特質準決賽要踢兩場。 係。 咁你唯一就睇下博唔博到負六嘅。 屌你啊！嗰四強係幾兩三一兩三個月後喎、 啊， 咩環境未知啦，係嘛？過零 月打決賽，你話你仲話俾我聽兩三個月後，唔係啩？ 應該係四強 先 講啦，跟住捉咗。 我 就係 知道我隊波未出局啫，大佬就係咁簡單。 OK， 即係你都係為咗抽水啫。屌 ，唔係咁咪講翻場波咯，你即係。唔係，即係睇到個車仔嗰個 B team 係 個板凳係毫無疑問，你睇到係強嘅，即係甚至乎我覺得佢嘅板凳比曼城都更強。 嗯， 好明顯睇到，好明顯睇到。咁所以你車仔而家即係又喺聯賽波係一個比較即係叫做好理想嘅位置啦，唔係爭好多分兩分。而家慢慢吞翻順嘅話咧，好似琴晚你反翻咁講咯，即係以摩魯嘅功力。佢的而且確仍然係最大、最有機會嘅。 唔係你見到佢個板凳個人就係、是、個人腳係起碼就係話佢又唔係雪到凍曬，大部分都仲即係係有出嚟踢過嘅。 嗯。 咁同埋就係亦都 fit 翻曬落去佢嗰個4231嘅。你一加為即係比較少出場嘅，只係 Bertrand 嘅啫嘛。 冇錯。 或者仲有舒華沙啦，係得呢兩個位嘅啫。咁但係其他嗰扎全部都係。喂，話打前面嘅伊杜奧咁樣啊，咁個輪換係 make sense 嘅喎，因為最近係托利斯打開咁啊，呢場咪俾伊杜奧打咯，所以佢冇乜叫 A 唔 A B 唔 B 嘅，咁你真係有啲係恐怖咯，即係譬如我啱啱新加盟嘅韋利安咁，當然又係好理所當然就撥落呢場踢下啦，咁樣即係咁所以好多 其實很多隊都係咁嘅，其實而家都唔可以話聯賽杯係好 B team 㗎啦， 係 根本上係亦叫做 冇乜放棄狀態， 因為係好多隊波都簽咗好多好貴嘅球員，所以變咗係每一隻杯咧都係兵家必爭之地， 係 包括講緊呢場啦，熱刺呢場又 熱刺， 熱刺呢場就係溝咗好多平時常規正選出嘅球員多啦，斯古神有出啦。 嗯， 咁就有一樣係 好多打正選啦， 寶 蓮路又有啦，係啊， 艾力神啦， 係啊， 係咯，嗰啲全部有出嘅，係前鋒換咗迪科爾， 我諗同埋拉梅拉 咁多隊裏面最想爭嗰隊應該係熱刺啊！你話你 其實隊隊都想爭， 熱刺係一定最想爭。 其實老實講，我覺得阿仙奴係有放棄嘅理由添， 係一定 係咁樣執到條咁嘅籤，我覺得其實隊隊都想爭，講真嘅。但係呢場波有個契機就係話咧，你會發覺其實。唔知做乜鬼嘢呢，嗰隊後城呢，阿布魯士呢未撚見過布魯士教隊波咁撚有侵略性喎。 嗯。 即係呢場波呢其實係好睇嘅。好睇在有一樣嘢就係熱刺嗰啲走位呢好快。同埋佢哋甩波快，成日好爽嘅。同季初嗰兩，即係唔可以用季初嗰兩三場嚟到比較。即係而家上咗季度，即係我相信咧，即係英超經過呢兩季低潮咧，我諗今季開始有少少復甦啦。即係啲波會傾向我諗踏入11、12月咧，會比較好睇啲嘅。咁同埋可以睇到呢場波啦，哇！真係你見到後城咧，完全係撲嘅，撲足成場，完全係打一個高壓迫嘅。佢直頭係高壓迫嘅，叫做 爭啲出線啊！後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有幾球係中中微啊咁。 爭一兩分鐘就頂埋個加時佢出線㗎啦。 同埋就第一球啦，斯古神啦，嗰球好鬼靚， 冇錯。 即係我見到呢球，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又諗翻起阿仙奴對呢個多蒙特嗰場波，其實阿仙奴有一啲嘢咧真係需要改善，我覺得佢嗰個戰術體系咧有少少係老化咗。即係我一來咧嗰、那個後防同中場嗰個 connecting 好少啦，二來就係嗰啲前鋒面對傳球嗰時面對人啲後衞壓迫嗰個處理手法唔係咁好，即係見到好多時對住多蒙特嘅啲前鋒啊，一攞波背脊得住人哋嘅後防就即刻轉身，呢個係大忌嚟嘅。但係你見到其實英超而家有好多前鋒咧，佢哋攞波方法都已經開始係盡量去繞過後個後衞，然之後再過或者係挑過個波。 即 係 唔用個屎忽得住先。 都係背住背對，但可能 背對，但你唔攞波住。 攞彈開佢咯，一彈走佢，彈走佢即刻轉身咯，甩佢咯，盡量甩佢咯，一係就俾翻後邊個球員咯，再彈過咯，即係唔會話一攞到波然後自己轉身咯，即係好，但係阿仙奴咧仲係踢緊呢啲波咧，我覺得佢呢樣嘢係真係要改善下咯，真係，同埋呢場波就係好怪嘅，車仔踢聯賽杯咧，熱刺踢聯賽杯咧，好明顯咧就係見到佢咧，即係嗰個用嗰個時間用得好盡，成日都係。都要踢卡士，佢真係玩晒喎，佢真係完全可以將成個賽事佢都用到盡嘅喎。我唔知佢係特登啊，定係還是個環境逼成。但總言之，呢場波後程真係 唔係特登啩？ 我覺得就唔係嘅。 傷身嘅喎，咁樣真係。佢仲踢緊歐霸喎，大佬。 係啊係啊，但即係可能變咗佢尤其是佢個龍門廢到啦，廢到就你又覺得佢差又差唔曬。 嗯。 到佢射十二碼嗰時，佢又。可以撲到兩波， 咁佢即係少上陣機會啊嘛，係啊， 咁 冇乜機會啦佢。 但整體上咧，話你估唔到後城大佬而家排第十，佢同熱刺踢出難分難解， 所以咪傻咯。咁布魯士都有往跡可尋㗎啦，揸住隊八名漢嗰時咪又係咁玩玩法，玩死馬仙奴添啦。咁但係最後佢咪降班咯，即係要話有代價㗎，大佬咁樣玩法，即係嗰啲而家你反而你見到呢幾年嗰個聯賽杯就係前列嗰啲球隊咧就好想爭。但中下游嗰啲咧即係 揾 你癲啊，係唔係係癲唔起啊，大佬，因為嗰、那個即係個板凳問題啊，你大佬都係嗰句咯，你留住喺英超係好係首要任務嚟㗎嘛，因為嗰條數係天文數字嚟㗎嘛，即係對一對中亞油球隊，所以啊，你而家咪少咗見一啲即係英超嘅中亞油球隊呢係同你死過㗎，咁你但八名漢唔係即係後城係我諗都係個領隊個即係個意願啦，即係我諗佢都係 布魯士係從來都係唔係太鍾意放棄嗰只。 係咪我諗順勢係順住個勢啦，嗰場波應該打多頭起嘅、 嗯、 就冇話係刻意部署啦。 咁但係你話咁但係你話熱刺就其實都要跟住落嚟亦都考保阿斯嘅調動啦，因為你都睇到佢嘅心意又係隻隻佢都想要嘅， 冇錯， 歐霸佢直情係想要添啦，你睇到就即係唔係列納嗰個年嗰一年啦，即係今年嘅熱刺係同你禮真嘅，即係喺歐霸嗰邊都，咁所以你話稍後打落去嘅就係、是、英超又要爭標啊，咁啊足總杯我又唔知佢要唔要，因為跟住又咁啊，即係呢個又係考牌嘅，咁啊保阿斯。俾人嘅信心又唔係好強嘅呢樣嘢，咁啊，所以呢個又要睇啦，睇下熱刺嗰、那個即係稍後嗰個調輪換係會點樣咯。 熱刺我唔講啦，我當、啊、即係我少少回應頭先啊，經一講阿仙奴嗰個戰術體系嘅問題啦。我諗始終我覺得戰術體系未必係真係咁大問題，板凳嗰個影響先係最深遠，就係、是、賓特拿係完全做唔到基奧特喺前面要做嘅嘢。呢個係 咁講，佢真做唔到個板凳嘅。 系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大家其實季初已經係 啊、 已經研究過一個問題、就是， 呢個就係個問題咯。 尤其是普魯斯基傷埋嘅時候咧，根本係唔夠前鋒。 因為同埋賓特拿同雲加嘅關係咧，究竟係點咧？即係係啊， 諗你唔好話球，即係其實佢已經喺個佢對波裏邊嘅價值係乜嘢咧？其實大家即係應該 我唔係想用呢場聯賽杯同熱刺比，而係話我係覺得睇歐聯嗰場咧，佢同多蒙特踢嗰場咧，兩隊波真係好大嘅分野。 歐聯 同樣係嗰家波咧，係真 係 好。 你講歐聯嘅話，我覺得就可以 pan 翻去另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其實今屆阿斯圖最大面對而家面對最大問題，或者而家佢贏唔到波，輸甚至乎輸波，你就會發覺其實係冇咗一個人，就係發明嚟。 冇一場。你又話即係咁講嗱，我冇阿京講兩三個禮拜呢樣嘢，但係我冇阿京一睇咁仔細嘅、 嗯嗯嗯。 但係即係但係呢個係從來阿斯圖都存在嘅問題，就係、是、你對住一啲。個中場力量好強、攔截力好強嘅球隊咧，佢通常都輸蝕嘅， 冇 即係呢兩三季都係。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就係佢嗰個防中嘅位個力量係唔夠嘅。不過、 exactly. 即係今屆，因為有好多賽事佢真係好 beautiful， 你啲人又已經忘記咗呢個問題。點解佢其實長期都存在呢個問題嘅？即係嗰個防中位。即係我哋都講好多萬七咁多次，藍絲唔啱打嘅，艾迪達亦都唔係我哋想，即係唔係我哋想 expect 嗰隻防中嚟嘅。 冇錯。 咁你都雲雲冇啊，譬如話卡蘇拿又打個中，亦都唔係嗰隻啦，好多個都唔係嗰隻嚟㗎。咁你係數嚟數去就係今屆加盟嘅費明尼咯，即係可以係掃下鬥住咁嗰隻咯，其他就真係冇㗎啦。咁你變咗就係話有陣時你見到阿仙奴嗰啲波就係、是。特別係俾人一打反擊嗰下就好攞命 嘅。冇錯，因為最大問題就係佢個體 系裏邊，亦都係今個禮拜嗰場大波對住利物浦其中一個仍然係 一個 好大嘅誘因。 我諗咧就除咗係防咗呢個位，其實我好用力、好努力想講一樣嘢。我除咗防咗呢樣位，想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阿仙奴嘅球員咧喺英超而家爭緊標或者爭緊霸嗰幾隊球隊之中嘅分別就係佢哋嗰個。而家我哋講嘅球商啊，即係嗰個足球嗰個智商啊，即係有好多你見踢呢啲我哋叫地面波啲足球嗰啲球隊，例如多蒙特啊或者西班牙有啲球隊，你會發覺就算一隊幾閪嘅波都好，佢哋中場球員或者攻擊中場球員咧，佢哋嗰個身體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意識包括佢哋嘅視野或者個感覺咧，即係360度嘅。但係阿仙奴咧就似乎就冇呢種感覺。 我諗你頭先講嗰個問題， 等我留意多下先。唔係， 如果 睇多幾場， 你講嗰個問題咧，我 但係我發覺熱刺某啲球員都有呢一種觀念。 嗱，我覺得係咁樣嘅。如果你我解讀你嗰句説話咧，就係、阿仙奴球員咧其實係同類型係偏多嘅，偏多得嚟就係話其實。說穿咗一句説話就係佢上腳比較多。你頭先話佢即係嗰個所謂視野唔夠360或者佢其實就好睇你出波嗰下夠唔夠快或者佢點樣有對波打得爽咧、就係佢出波嗰個頻率或者係咪可以好快，係咪下下都要上一腳，定係可以已經一個所謂 one pass 一個 one pass？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 應該係好重要。 唔係，我想講嘅係佢哋每一個球員中場球員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哋箍波嗰陣時，譬如我咧掂到個波。我身邊有冇即係對方球員逼緊埋嚟咧？我咁呢兩年嘅足球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因為你發覺而家多咗好多球隊興打圍逼搶， 即係如果你哋攞呢個波典型啦，最衰得多就係嗰個叫藍絲啦，佢好明顯就冇360度視野啦，即係我哋所講嘅叫冇後眼啊，即係隻耳仔唔能夠可以聽到後方球員，即係有啲嗰你叫感覺啦，我唔識點講啦，我唔係職業足球員，但係總言之有一啲球員，你例如踢巴塞球員，你見到佢知道係一攞波，佢預咗有人拍上嚟，喺邊個位拍上嚟，佢會用邊個位，即係用身體邊個部分去射開人哋，或者熱刺有啲波50-50嘅嗰球波，佢未必到腳嘅，佢選擇咗出腳踢出界外先，即係呢啲預先早一拍，即係早一拍做到嘅嘢，阿仙奴就少咗呢份嘢咯。 我暫時做少少總結啦，我淨都係覺得就係歸納阿經一講嘅就係、是。我諗係個嗰個中場嗰個 strength 係唔夠咯， 係 即係我暫時或者未必好貼題啊，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再。 如果你用咁樣， 因為我見 佢話咧 好認真啊， 我知啊，唔係 strength 我係認同嘅，但係你話即係 嗰個中場， 你話要望周圍所謂386嗰個問題，我就會覺得係呢個問題最明顯嗰個可能係韋舒亞。喺我角度最明顯一個係韋舒亞，因為佢係上過最多而甩波最多嗰、那個，同藍絲比較，其實今年藍絲甩波係少咗，其實老蕭尼係令到佢係有提升咗嘅。但問題你話即係頭先所講話即係預先嚟個波未到已經望 looking for 周圍有發生咩事啊？ 唔使望嘅，係種感覺嚟嘅。即係嗱，好明顯啦，再簡單啲講句，以前嘅法比加斯係有呢樣嘢嘅。 我明你意思， 佢攞咗個波好多時點樣擺脱咧？通常原地轉一個圈。 明你意思，但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頭先你咁講啦，我自己都落場睇波就係話，其實你攞波之前其實一定係睄一睄周圍嘅，即係唔係 會㗎， 唔係純感覺問題，而係我之後咁講就係、是、如果你喺阿斯圖成隊嘅中場線，我哋頭先講啦，第一同類型多，上腳多，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冇發明，點解發明係咁重要就係、是，如果阿迪達打一個防中嘅時候，最大問題就係係球隊都知道，你只要搶斷發明搶斷咗阿迪達，其實係死㗎啦。阿仙奴即死嘅，但你有多個發明嚟，係有多一個位喺 發明嚟肯拍波啊嘛， 防線同中場中間做多個選擇俾佢哋將個波運上去咧，係冇咁易斷嘅。即係你問我就係話，你相對即係舊年就算季尾嘅對一啲都係搶爛仔波，大家搶分階段，阿仙奴冇發明嚟都要打一掂。我只係覺得就係話，即係當然個 swing 咧，我會覺得係影響大嘅。即係成班球員季初你而家咁樣打咧，其實我都係擔心季尾仲有冇咁嘅。體力咁或者嘅傷病程度會係點咧？呢個就係最重要問題。係 啊， 板凳先至係一路阿仙奴嗰個輪換先係最重要。 成日都講住呢樣嘢㗎啦，呢樣嘢就要再睇啦。阿仙奴就 係啦。 咁啊，另外就嗱快掃下個抽籤啦。咁啊 曼聯掃啊，對史篤城。 咦，12月先踢㗎喎、啊，呢、這個八強嘅賽事就12月先踢啦，去到12月中啊。咁咧就李斯特城就會主場對曼城。史篤城又撞曼聯咁啊，不過今次就主場 ，OK。咁仲有咧就是、新特蘭對修咸頓嗰場未踢啊，點解嘅？咁啊，然之後咧就勝方啦、就會對住呢、這個主場啊，會對住呢個車仔嘅車路士。 哦。 咁啊，熱刺咧就會主場哇，倫敦打比啊，對住呢個韋斯咸。咁啊，其實個戲碼就唔弱嘅。咁啊，只係呢個曼城就會對次一級嘅球隊啦。另外咧就八隊裏邊其實就。七隊都肯定係呢個英超㗎啦，即係包括埋新特蘭、呢個修咸頓都係㗎啦。咁、所以就完全係一個幾乎都係一個英超組合啦。咁四強肯定都係四隊英超啦。咁睇下會唔會就係嗰四隊啊，大哥啦、曼城啦、曼聯啦、車仔啦、熱刺啦咁樣咁啊，會唔會睇下？ 會 睇下會唔會？有冇咁單揀咧？唔知喎，真係唔知啊。咁啊，暫時係咁啦。咁我哋就翻嚟就都係要講翻啦，今個禮拜啲英超㗎啦。咁啊，英超就我哋頭先都講過啦，集中都係要先講嗰場即係大波。咁啊，尋晚我喺反萬就已經發咗好多噏風㗎啦。咁啊，梗係留翻俾你兩位啦。咁啊， 先補充你琴晚反萬嗰樣嘢啦。89年嗰場阿仙奴作客利物浦嗰場爭冠軍嗰場賽事咧，阿仙奴係一定要贏2-0。 係。 咁樣咧就會喺得失球率相減之後完全一樣嘅情況下，以得球多去贏個錦標嘅。 冇錯， 係啦。咁 嗰個 咁呢個係當其時正正就係啱啱贏2-0。 係。 另一方面就係、 失球都一樣嘅。 失球 係咪？唔係。 總之入波比 得失球減完出嚟係一樣嘅。 冇錯。 OK。 咁跟住就係入波第二球波就係阿湯馬士。湯馬士其實係嗰陣時候後尾。 贏完個冠軍之後兩年之後才轉了利物浦嘅。 係講錯咗，調轉咗。 調轉咗。係。佢唔係 Gary 啊 ，OK 啊，曼聯先係 Gary 嘅。 阿倫嚟嘅，唔係利倫嚟嘅 ，OK。 冇錯。 OK。系咁啊？点啊？点睇呢场波啊？嚟紧呢场大战，第一位对第三位、啊， 梗系好似你话斋啦，好有80年代 feel 啦， 好有80年代 feel， 冇捻坏晒啦，俾你无啦啦从咩要贴利物浦啫？ 咩啫？喂，咁我以波论波啊，大佬，你真系咁我贴利物浦又俾你同阿 Chip 叻佢哋屌，跟住贴阿仙奴嘅又俾 Steven 屌， 你知啲乜嘢叫避席啊？ 避次我做咩避席？我冇利益冲突噶、啊，大佬。都边有你冲突啦？ 即系你觉得狮子会斩你嘅，我唔会斩你嘅。 O K， 系咪啊？哇，系好危险啊！真系好危险，系啊？点啊？点啊？ 你讲先。 你冇费明利，梗系影响大啦。即系我会觉得呢个中间嗰度系会有啲问题。可以嘅话，我会希望唔好出位数啊。 其实费明利而家嗰个伤系鼠系。 佢应该要留返曼联嗰场先出， 应该几大都要一段时间。 唔使呀，已经讲咗啦，今场同下一场对多蒙特出唔到，会留返对曼联出。 咁都啱嘅。 係呀，留返对曼联出。 起码哇咁都。 11月份嘅嗰场。 9号 ,10 号囉、啊、差唔多。 係。 咁啊。 好难估，真係好难估。 点呀做咩做乜嘢咁忐忑先。 忐忑就梗係有始终係。榜首大战、啊，大佬有几耐未试过啊？我 第一、第三啫嘛， 我 你嗰队系 咁啊？ 两分嘅优势。 利物浦就即系如果你话佢睇近年往绩，其实就好近啊！两队真系好近，和波好多，两队和波系非常多。成日甚至乎有啲系试过一场系补时阶段入两，大家各入一球都试过。咁其实两队波系大家都喺个中场里面争得好紧要啲嘢嘅。 嗯。 咁当然阿苏就好 fit 啦。即係睇到佢同阿小力子嘅组合好强话。 係。 咁但係问题就係同样地其实蓝斯老萧同阿基奥特其实亦都唔差。我会咁睇嘅就係中间呢如果今场利物浦係用卢卡斯、谢拉特加恩达神嘅话呢我觉得又未至于个中场会输晒嘅，未至于中场输晒嘅。咁但系咧，前边咧，一个基奥特要顶佢三个中坚咧，呢、這个首先系一个 挑 战，即系一个要谂啦。因为其实 挑战嚟， 两边因为第一就卡苏华真系唔 fit 啦， 系 另一个问题就系连阿拿比都伤埋啦，咁变咗其实冇咗两边嘅话咧，而又要顶住两只闸，又要顶住阿苏同小力治嗰两边嘅反击， 仲有老萧咧。 其实阿萧豪两边系冇力嘅，即系我觉得系 右边有老萧、啊， 但系系唔够力嘅。你问我，我会觉得即系变相系好集中喺中间打咧。我觉得听日利物浦打反击嘅机会系好多，会好多。咁所以咧，阿迪达嗰个即系会唔会又好似上场咁俾人一反击又要不停咁攞牌咧？呢个一个好关键嘅情况。 嗱，我哋就听到阿 Steven 嗰啲口吻咧。 震晒， 震晒，完全系， 系震晒。 我嚟惊吓， 惊 唔系，我咪好开心啊！惊啊你吓， 我又唔系咁睇喎。嗱，因为嗱， 话完全冇信心噶。 嗱，因为咁啦， 好多忧虑啊佢。 即系你 啲曼联睇得几开心， 食晒花生啊！你讲啊，讲， 快啲 啊！ 屌你 啊！快啲啊！ 好卵仆街啊！乜卵嘢意思啊？真系， 快啲啊！讲啦， 推大声啲啊！ 咪俾佢哋威咯！佢今年都冇。機會去同爭榜首， 唔係我哋 俾人食花生㗎依家。 有幾何真 係？我哋口震，我哋緊張就因為呢場波 係 真係關係到成季嘅成績㗎嘛。 冇錯啊， 就唔同嗰啲啊嘛，嗰啲根本就屌你諗咩食花生。 嗱，你唔好炒嚟講，係 咪先路人甲屌 你？哇！ 我哋會改場波，咁你抽緊我哋，我梗係還拖㗎啦，你都傻傻地。 只有係我哋喺條馬路度啫嘛。 我已經做一個主持嘅身份啫， 推波助攤啫。唔使咁啊！ 我啊覺得嗱，我又冇 Steven 咁樣睇得咁悲觀㗎，司徒，因為始終我擔心一樣嘢，始終你打三個中堅咧，就會其實對於一啲入地面入射嘅波咧，其實係冇咁著數嘅，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如果嗰個你阿仙奴嗰個地面進攻係好嘅咧，其實我唔覺得利物浦嗰個防守會係。 真係咁滴水不流。 其實我就未講我話如果要贏係點樣嘅，不過呢頭先傑斯已經話我好撚驚，好撚驚輸乜撚嘢乜撚嘢咁解嘅啫。你講埋先。 但我會相信利物浦作客就會將嗰、那個防線呢就會撤後少少嘅，就未必就會壓得咁上嘅。咁即係變咗嚟計，佢係咪真係即係出嚟嘅效果係咪真係得三個中堅呢？就要睇臨場嗰陣時嗰個發揮囉。但你話何西安利基嗰邊呢係唔多唔少真係會壓制住到沙格拿上嚟嗰個威脅嘅。咁你見而家呢好幾場波主要其實雖然你話沙格拿唔係話十分之好，但的而且確有好多好威脅嘅傳球係由佢嗰邊策動嘅。咁如果有何西安利基打條左邊呢，依然係咁樣樣呢，基本上就其實可以壓住咗阿仙奴嘅右邊嘅。但係問題就係睇嗰三個中堅，譬如你話高魯托尼呀、Skirtle 同埋呢個嗰個殺機呀、係咪真係可以咁靈活，可以即係可以控制到嗰個局面呢？因為你知道如果靠地面入攝嘅話呢，係唔著數嘅。即係結論就係就話如果利物浦好似對曼聯咁樣樣死守呢，就會有機會囉。即係推後條防線咪有機會囉。因為你前面 fit 㗎嘛，你俾阿蘇嗰啲係可以，同埋阿斯多力治你交咗俾佢，甚至乎你話郭天奴出得嘅話，如果交咗俾佢，你基本上可以自己搞㗎嘛。咁、你變咗盧卡斯同埋謝拉特啊、軒達神嗰啲咪可以喺中間做串繞囉。即係如果佢哋唔係咁嘗試去咁進取嘅話呢，其實就唔係太過悲觀嘅，但係我亦都唔覺得利物浦係嗰個防守係太過穩陣囉。 我認同啊經一嘅，其實呢利物浦今屆如果阿仙奴贏呢，其實我覺得好神奇地呢，第一樣嘢要靠係乜嘢呢？死球。今屆呢利物浦嘅防守死球無論喺啲罰球同角球裏面呢係好差嘅。 其實好多英超列強都係今屆防守死球非常之差。 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第一三個中堅裏面呢史基泰同埋阿薩高呢，其實兩個位置感都唔係好嘅中堅嚟嘅。另外一方面呢，托尼頭槌不嬲都弱嘅。咁所以其實我記憶所及，譬如對沙南頓輸俾沙南頓啦，佢正正就係輸個角球啦。咁其實就調返轉今屆 大嗰場㗎喎。 但問題唔止嘅，其實上一場紐卡素亦都係一啲死球啊。我反而就阿仙奴今屆反而有啲死球，即係譬如對史篤城係全部都係死球嘅波啊！咁即係其實調翻轉頭，即係此消彼長，就係會唔會係死球嗰方面去用啲方法， 即係留意死球。 係啦， 但係咁樣樣，阿仙奴同樣防守死球都係有問題嘅。反而我覺得，如果你阿蘇呢個搭呢個史篤力子呢個組合咧，會得到角球同死球嘅機會會比阿仙奴多。 死球呢，你話今屆阿仙奴係咪都咁弱呢？我就兩睇嘅，我就反而覺得係你調返咗睇話今屆善頂最善頂嘅利物浦嗰個中堅應該係艾加嘅，但我唔知點解唔用即係我好奇怪地，如果用艾加 好似有 傳，因為我真係整唔係我 overall 我覺得而家用緊嗰三個效果係好 嘅，但係我覺得史基泰爾係有問題嘅，即係你問我如果三個裏面比較嘅話，我覺得史基泰爾 其實 係最大問題，係 出奇嘅，因為當初 咁同埋你老禮嘅時候就唔應該換嗰三個， 當然啦，因為正等於話俾你冇得踢一樣啫嘛， 因為成個問題就係當初我上季所講，我話Skirtle 同埋艾加係要拆嘅。因為呢隊中堅打太耐，個問題實在太多啦。咁其實我係 prefer 艾加留隊嘅，因為始終如果你個睇嚟嘅艾加係用波嘅中堅嚟㗎，用得最好嘅。咁但係而家打落嚟變咗係艾加反而冇出咧，係 Skirtle 用咗先咧。咁就唯有講可以講係即係覺得佢嗰個力量會比個艾加好啲咯。同埋但係利物浦今季有時嘅波咧就多咗佢會唔會出？車路士借翻嚟嗰個啦， 摩西斯 ，Moses 啦，係啦，咁佢就多數會做一啲後撤嘅，即係類似防守中場咁嘅位置咯。咁但係利物浦今年嘅防守主要係盡量喺禁區外完成嘅， 係。 咁就 因為佢第一重防線強咗嘛， 冇錯，呢個肯定係 有軒達神、有盧卡斯、有謝拉特， 肯定係教練指示，因為佢哋無論前鋒都要翻嚟，總之喺個中圈附近咧，即係。 禁區大禁區外咧，全部要做曬所有防。 唔係個三五二個個特性就係咁樣。係 咯、 啊。就係將個防線 網。所以我唔覺得阿仙奴會攞到死球嘅機會會多過利物浦，反而我覺得利物浦反而攞到死球嘅機會多過阿仙奴。 利物浦嘅時候一定係前面一定打速度㗎啦，即係始終我哋阿仙奴有個。 因為阿蘇會喺。 咁你哋講嚟講去都未講表態，你究竟睇好邊隊係咪先？ 我覺得和咯。 又係和波，即係同阿思思你尋日講。一樣啊！ 你問我，我都係和波。 你都覺得和波？ 我覺得呢場應該二比二， 因為兩隊都就説老實，兩隊都唔會想輸。 嗱、我就唔講咁多啦嚇、啊，即係如果要聽我嘅見解咧，就聽翻尋晚嘅反彈頻道啦，講咗好多噶啦。咁啊，即係我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全面睇好利物浦贏波嘅。OK 嚇、啊，咁我唔覺得係會和呢場波。咁啊，但係和係真係和好多嘅，即係同埋就係我係唯一擔心嘅都係就係作客去到 Emirates 嘅利物浦係即係個表現通常又唔係話十分太好咯。咁但係近況我係覺得好有信心，咁同埋即係信心咯，阿仙奴嘅信心係我feel 到係有啲動搖嘅， 有少少嘅。 咁啊，所以呢場波就再睇啦，即係睇下我哋邊個中啦嚇。咁啊仲有啲咩賽事可以講啊？英超，仲有啲就星期六就會打曬所有嘅，即係又係啲歐聯球隊就會出曬場先噶咯。 你講唔講紐卡素？ 紐卡素就會作客對，唔係紐卡素嘅主場就會對車仔啦。嚇、啊，這個就頭場啊，星期六晚嘅頭場啦。咁啊，有咩可以補充啊？呢場波， 琴晚你哋就太全面睇好車仔啦。但係我覺得紐卡素如果打主場咧。其實就真係唔 我又唔係咁講喎，我覺得紐卡素係真係好撚差喎、 啊， 即係佢係輸同和是大家飯，永冇贏喎、 啊， 即係和已經係叫好好咯，即係佢今屆係唔知點解好大優勢有機會贏嘅波都變咗和， 嗯， 同埋多數都係輸添， 嗯， 即係其實今屆紐卡素作客同主場都唔見得有太大分別地好，加上打完啱啱打完又聯週中又打完聯賽杯。咁同埋都好多，反而聯賽杯個防線我覺得幾好， 嗯， 好過 Stephen Taylor 嗰條防線打出嚟， 係嘛？ 係啊，但守得幾好喎，但係始終都覺得冇啊，紐卡素一定我覺得會輸嘅今日。 O K， 嗯，咁啊車仔都連贏咗六場啦 ，All Games， 咁啊個狀態亦都係好，咁所以我都係會睇好車仔多少少嘅呢場波。咁仲有就曼聯會作客對住富咸啦，咁啊跟住仲有就中游球隊就會係後城會對住啱啱新開齋嘅新特蘭啦，呢場波都係幾硬砌嘅，又係一場。咁啊跟住仲有就曼城就會對住諾域治啦，諾域治真係要睇下，要留意下後盾，因為曉盾啊，曉盾嘅前途啦，咁就對波我真係都係嗰句，就唔覺得個人腳係差成咁嘅，咁但係而家嗰個成績就真係非常之差，咁所以睇下乜嘢時候會復甦啦，咁呢場波又係好難啃嘅，作客會對住曼城，咁另外仲有就史篤城會對住修咸頓，咁仲呢場有冇嘢？呢場就。亦都係，我都係輕又會繼續都係睇好沙林頓個近 好有細嘅 feel 嘅，好有細嘅 feel 係咪？ 係啊，嚇，可以細嘅 feel 嘅真係，因為啲史篤城嗱，老實講，曉士咧係我覺得係對曼聯先會即係打得咁開放嘅啫。 嗯， 如果佢喺翻主場，我諗佢都 絕對係啦。即係一個又係好似頭先啊第一節啊 Steven 講嘅蒙迪嗱，即係以前踢波踢前鋒。咁但係就教出嚟嘅後防係好好嘅，咁曉士亦都係嗰個好好怪嘅，就係打波亦都係踢前鋒， 但係佢後防教出嚟真係唔好嘅， 嚇 佢後防唔好嘅， 力般時代就 佢其實佢教出嚟 好過啦，但係佢都係以中後防即係、就是、比較側重啲嘅，所以你見到佢教波啲波咧，成 Q 係和波就係咁解。 兩睇嗱，如果你講曼城曉士咧，就肯定係用入球追和嘅。即係佢係用佢係和，然之後大嘅。 嗯。 但係你話史篤城本身佢有一個防守嗰個傳統喺度啊嘛，咁佢出嚟嘅效果，加上你沙倫頓作客，一定係會 更加保守啦。 OK， 佢本身都係防守，今屆都係防守特別出色嘅。咁佢作客佢更加係一定防守嘅。咁即係呢場波，老實講，其實嗰、那個進攻嘅可觀性又唔係太高咯，我覺得。 嗯。 你話，但係真係你講得啱嘅，就冇出嗰、那個，即、就、係、是、用翻林拔啦。 嗯、 就冇出嗰、那個 Oswaldo 啦，咁係的而且確真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呢個啱啱就正正好似史雲斯唔用 Selfie 一樣啦。 OK， 嗰個效果係完全即係完全係唔同曬嘅。 嗯，咁啊，另外仲有就西布朗會對住呢、這個非常之沉嘅水晶宮啦，咁仲有就係韋斯咸主場就會對住阿士東維拉啦，咁啊其實星期日嘅賽事要講講啦，就係愛華頓就會對住熱刺，仲有一場呢亦都係萬眾期待嘅 威爾斯打比， 係啊，呢、這個真係第一次嘅威爾斯打比啊，終於嚟啦！咁啊，卡力夫城就會對住斯雲斯啦嚇，我都冇印象係上一次係幾多十年，總之一定係我哋未出世嘅嚇，咁呢場都會係喺英國嗰邊就一定都係其中一場好矚目嘅賽事啦。 係， 愛華頓熱刺，我好想睇下京一今晚會唔會揀愛華頓， 係嘛？ 佢追咗愛華頓 都贏啦。 奥华顿对热刺，我讲嚟紧。 咪上个礼拜佢都赢啊！ 咪都中。佢会今个礼拜再追奥华顿。 又系一场好。 佢好想热刺输啫。 O K。好细。 事喎，你又唔可以谂得太多。 嗱，你唔好干扰佢嘅吓，即系啲 tips 嘅路数啊。可以继续拣奥华顿噶。咁啊，大致上系咁啦。英超嘅赛事，咁仲有就。德甲我哋又輕輕數一數啦，今個禮拜今晚會有一場啦，多蒙特會打頭場啊，卡卡，咁啊今晚就會半夜就會對住史特加啦，冇乜問題㗎啦，都係一樣冇乜問題。咁仲有啲比較矚目啲嘅賽事有啲乜嘢咧？ 問題唔大，時間個問題最大咯。 時間個問題最大嘅，咁啊今晚開好似開三點半。 三點半啊！ 三點半，就話呢個真係時間係一個問題。 係啊， 漢堡對無信加柏啦。 漢堡對無信加柏。係 啦，漢堡係個近期個勢係相當好 嘅。係啦，無信加柏就今屆嘅主場王嚟嘅。啊、作客就麻麻地得嘅，主場就非常之得嘅，包括掃低埋呢個多蒙特啦。咁啊，仲有就係呢個拜仁應該都冇乜障礙啩，作客去到荷芬咸咁啊，亦都唔係話太過難應付啊。 應該唔難。 O K 嘅，應該冇問題嘅。 但上場好似 short 咗喎，荷芬咸。啱啱嗰場係 short 地， 唔係因為 fan 氹高嘛。 冇記錯，荷芬咸除咗啱啱升班第一場對拜仁係第一循環對拜仁係有料到之外咧， 跟住 都瀨曬， 跟住係被食嗰啲嚟嘅。 因為冇乜主場優勢， 係啊， 其實係好近嘅，即係幾個鐘頭車。咁啊，跟住仲有就頭先阿京一問過啦，今個禮拜都有場你可以推敲下嘅，就係、是、嗰個漢諾威嗰條。庄闲路会唔会？唔系阿 Steven，sorry， 阿 Steven 话嗰条庄闲嗰条路啊，可能有啲危机、啊， 因为撞住云， 因为看诺威就会撞下去住云南不耐陪，系啦，咁啊睇赔率咯。如果个作客值得搏，咁你咪搏搏佢咯。即系会唔会开斋咧？看诺威嗰个作客系咪？ 赔率有三倍几嘅， 系咪啊？ 系啊， 咁啊睇你自己觉得值唔值得搏啦。咁啊。上個禮拜其實問下卡妹啦，睇完個打比，即係有咩？ 其實好膚淺，因為我星期二都講咗咧，我真係覺得首先入咗第一球咧，奧巴美揚之後咧，係我覺得個情況好膠著咗嘅，我甚至係覺得一比零完場，或者可能突然間零四會有個反擊，咁啊一比一咁啊和氣收場，咁啊咁樣啦，咁啊跟住到。有一球十二碼係零四嘅，咁我維丹費拿救出咗之後咧，突然間呢啲氣勢砰砰聲，好似 short 咗咁啊，對波狂攻，咁我就跟住就好樂觀。 關啊維丹費拿事， 唔關你事，因為你話零你話啊係啊多蒙特贏緊啊嘛， 成日喺度乜我係咪先啊？ 唔係唔敢啊，依家唔敢啊，依家 贏緊嘅啦， 唔係其實係真係嗰下維丹費拿好似咧翻曬嚟，好似同完全。嗰時我話佢踢到發緊夢係咪歐聯定係唔知邊一場呢，係總係再對上個禮拜嗰一啲賽事啦，好似又換咗成個氣氛又唔同咗咁，成個感覺嗰對波。咁係囉，我覺得 有滯感囉，即係我都係覺得就係多蒙特都仲即係去到尾段係有得撳下掣咁樣啦，咁同埋都係同賽前其實嗰個預測係差唔多嘅，我諗就係嗰個後防啦。個問題啦，小號卡零四，即係我諗特別就係何維迪斯加馬迪普咧， 你即係冇辦法頂得住咁多件即係後上嘅球員，即係因為多蒙特嘅特質就係真係好多後上冚上嚟咧。 但係多蒙特有樣要讚嘅，真係佢踢完歐聯咧，佢仲可以打到呢套戲。 喂，唔好講住啊！我都係佢嗰個地獄賽程啊，而家啱啱開始啊，係好辛苦啊。其實你要推敲住有啲賽事，佢真係其實係會力不從心嘅。 嗯， 即係特別係一啲翻去德甲嘅作客嘅賽事啦，因為你而家你跟住你要睇你要再提一提嘅就係歐聯嗰邊係仍然係好轟烈噶嘛，大佬而家打完三輪有三隊係六分噶嘛，喂隨時 佢處於個組係好惡劣㗎， 三隊十二分真係簡直壯觀到爆嘅真係會係，咁所以嗰邊又要搏曬老命，咁所以我唔敢講多蒙特係可以頂得到幾多場嘅，因為個真係個班底，唔係嗰個板凳係真係長期都係問題嘅。咁、但係抵讚嘅呢班球員，咁即係你上一場對小黑人四，就係話，因為佢後上球員多咧，佢冚入去嗰下咧，其實即係霍維迪斯同馬利普係完全招架唔到嘅，即係嗰個中間嗰個防守嘅問題。咁 anyway 就今晚對住小迪加應該個問題都不大嘅，咁啊。仲有就 係仲有乜嘢提翻一單嘢咧？係本來嚟香港同傑志踢一場友誼賽， 係、哦、聽講話 係啊， 歇冬嘅時候呢、這個其實都幾即係我覺得都幾有揭秘嘅，幾有揭秘嘅。即係我諗就即係香港作為 係 啊，香港已經都再唔係乜嘢什麼國際都市㗎啦。睇波又狹窄到已經狹窄到已經冇得再狹窄㗎啦。咁啊，突然間即係有啲人咁啊，都仲諗起啲德甲嘅球隊，我覺得都值得鼓勵嘅。咁、但係到最後又係泡湯。 係啊。 嚇、啊！就而家都係決定唔嚟喎。 係啊，因為冇話而家講又話冇機會啊。 冇機會。 即係咪真係咁緊張咧？ 我唔知係真定假。 嗱、以我所知咧，其實如果以十二月聖誕前夕呢個期份咧，英國來往香港嘅機票咧係非常緊張嘅。 嗯。 因為呢兩個地方始終都係我哋有好多華人喺度啊，有好多香港喺度啊，咁從來都係好頻繁嘅。 係。 咁但係咪真係得？各都會冇機票咧，咁真係要問下你啲成日去德國。 我真係難以想象係嚟唔到踢波嗰個藉口係呢個冇機會咯。即係、就是、我咧冇乜理由啩，大佬。咁呢、這個咁香港係咪真係個國際都市嚟嘅？即係大佬廿零三個機位話冇咁，你真係咁我真係無話可説咯。即係你想點啫？我真係唔知想點。 係咪真係驚個特地？ 係啊，咁我覺得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咁但係咁，我覺得你就算。睇你有冇心嘅啫，譬如話你可唔可以咁嘅咧？譬如可唔可以話有冇機位去廣州白雲機場咧？嚇！咁再喺白雲機場度坐車過嚟得唔得咧？嚇！ 嚇！哇！雖然咁講啊，你要人哋咁樣樣要入去中國大陸， 啊 哦、大佬當年艾德禮冇頭等機票都唔嚟香港騎啦。 唔係，但係係可惜嘅，即係如果你係有啲德甲球隊嚟下香港咁啊，揭冬打下波。 唔係，我諗真係可能 好過成 Q 日都係英超啊。 好大原因，因為大球場嘅草地啦，即係我冇理由。其實點解？甲球隊要外訪同啲第一國家球隊踢，就因為要保持翻嗰個 狀態咯。係啊， 咁我冇理由因為要咁樣嚟香港傷都傷。 咪係咪人哋因為就係 怕傷咯？ 本來我應承嘅，不過但係發覺，唔係喎，睇翻有段新聞做嗰排啊，嗰個球場係咁嘅喎。 黎格道變咗黎格道。 對唔住，都係冇機會嘅。咁樣咯， 可能係咁啦。 係啊，即係可能係咁啦。咁可惜噶，其實對上哇，對上一次嘅有冇德甲球隊嚟香港有冇人睇過？ 我冇啊。 幾時對上一次？我真係 對上係咯，都想知。 細路仔嘅時候我 即係好耐啦。 我嗰次唔知係咪最後一次，之後有冇我唔知啊。漢堡咪嚟過咯，但係嗰時係真係好恐怖啊，係奇雲基緊年代大佬對精工噶嘛。 唔係漢堡好似都有份傾嘅，史特加。 7-1，好似唔知7-1、8-1 嘅。 係啊，我有入場睇嘅嗰場。咁跟住再有冇呢、這個德甲球隊真 有拜仁嚟過， 拜仁有嚟過， 拜仁有嚟過， 幾時先？ 肯定有拜仁嚟過。 O、okay、K， 應該係呢幾年，應該係呢五年。 我講緊嗰啲就歷史嚟㗎啦， 奇雲 基緊賀巴樹啊嗰陣時咯，大佬真係暈低啊，真係係啊，咁啊，所以好少可有呢個德甲球隊嚟， 好少聽到真 係。咁啊，所以就要睇，不如自己過德國睇好過啦，都係嗰句。 實有機會啊！ 係啊，我成日就喺度嚇。 有衰 引诱紧呢个卡妹嘅真系 ，OK， 咁啊，差唔多啦嘛，噔噔噔噔咯， 有冇我哋啲主持嘅？ 有啊。 tips 讀下先 啊。有啊，我讀咗先啦。咁啊，慈生咧就多蒙特對史特加就入球大，漢堡對慕信加柏就主勝。咁呢個卡迪夫城對小雲斯就入球大嘅。咁夏薩特都有 tips 嘅。咁就車路士贏，修咸頓贏，阿基利基就和。A.C. 咧就贏，同埋卡卡有波入嘅。咁、啊，師兄就搬尼勝，修咸頓勝同埋基達菲勝嘅。咁跟住呢個 Cheap Leg 咧就雷恩對馬賽就主勝，愛華頓對熱刺就入球細嘅。咁啊，再講埋我自己咧就繼續都係荷芬咸大啦，哈化就贏嘅，同埋紐倫堡和嘅。 哈化係咩話？ 對史多恆四， 史奧克靈 對哈史奧克靈四係咩話？ 哈 化柏林贏， 哈化柏林贏，史奧克靈四 ，OK， 哦，都有聲市喎，真係越嚟越有聲市啊！真係卡梅嗰啲德甲咧，好 Q 勁啊！真係而家， 你咪講啲咁嘅嘢啊，成日都搞到我好尷尬， 今次又唔 book 唔貼布倫瑞克個主場， 冇咗好耐啦。 佢而家係刻意要中曬三場噶嘛。 刻意避，我唔想就整到布倫瑞克輸波啫。 OK， 咁啊，仲有啊 Steven 同京啊。 喂，我睇紧啊！哦，咁啊，我系要，我正正就系布伦上对卡，我系要利华嘅， 要利华，哇，好稳阵喎呢队， 我系追住佢嚟打嘅， 系。 咁啊，跟住就西维尔啦，头先讲过，我觉得睇下会唔会系即系赌佢系咪周中嗰场就 hea 爆，翻、到嚟主场对刺达，咁我睇下佢会唔会就又系咁 hea 啦。咁啊，仲有一场我系未谂到嘅，你可以讲咗先嘅。 又暂时冇人谂到住系嘛？ 唔系我讲先啦。 好啊。 阿仙奴对利物浦嗰场就波胆啊，2-2。咁就史笃城对修咸顿势。咁样就史云斯赢。 O K。咁啊到我啦。咁啊拣翻啲意甲啦，冇人拣意甲。利和路对亚特兰大嗰场啦，作客亚特兰大赢啦，咁跟住就维罗纳对卡里亚里嗰场啦就和波，咁跟住仲有一场咧就系、是、呢个拉素对热那嗰场就买要翻拉素啦，咁啊都系星期日嘅三场嘅意甲嚟嘅，吓咁啊仲有 Steven 做一场系嘛？ 系嗰个爱埋汉堡， 爱埋汉堡， 汉堡赢无信加白。 OK OK 都稳阵啦呢场。我之前都頭先有人揀咗㗎我記得。 慈山揀 咗。慈山揀咗㗎冇錯。OK。咁好囉咁啊差唔多啦今晚係咪 啊 咁啊買咗飛聽晚嘅串到盡咁啊記住啦準時係八點鐘喺呢個九展咁啊 早少少去。 早少少啦。 搭嗰個接駁巴士啦。 冇錯係啦咁就早少少到啦。 係啦。 咁 啊早啲搵位囉。 好啦 ,Rack 先同人就大駕恭候。 好、到時見咯。 到時可能見到阿卡妹大偉啊，仲有小賣部就係傑斯啊。OK，OK， 咁啊，差唔多啦，冇嘢啦。OK， 好啦，咁啊，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